后退，放弃比坚持容易一些。左边右边出现分岔路，是选择的考验。对或错，谁懂得清楚分别？睁着眼，闭着眼，越过线。当明天变昨天，突然叹息，有什么值得你纪念？ Thank you.